破工厂，躺着一地狼藉，绵绵的烟，你突然的檀香，一个时代的晚上，在心中的针锋长，在岁月的一下葬，酒热杯光，一间空的谷仓，回声给你个踉跄，就让黑色的云炸裂在这天空之上，何来一束烟花在自由的晚歌中倒下，笑着也是他，满腹的话总到头来就这一场就要吞下，这酒杯来装一装，这腰肢也来浪荡，酒不开张，你额边的钱袋先变相先放一放，热泪注笑着奔腾，给幻想一个希望，饱醉之后你默默地躺在这个时代的晚上，就让哭泣的浪翻动在你命运之下，希望可又倒塌，狡诈的眼泪落在你又裂开的伤疤，满腹的话总到头来就这一场就又吞下， 你没有名字，你没有名字，你没有名字，你没有名字，没有名字，你没有名字，你没有名字，你没有名字，你没有名字，你没有名字，你没有名字，你没有名字，你没有名字。